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73集，争夺。萧迟也喉中酒化作了烈火烧，他已经起身，却见太后又笑了起来。 世子娶的是边郡边沙伯陆氏的女儿，如今小儿也有四五岁了吧？ 玄子四岁了。 萧继明答道。太后看向陆广白， 世孙已经四岁了，陆将军也未娶妻。边郡是黄沙之地，将军镇守不易，早日成家也算是了却边沙伯的一桩心事。哀家见陆将军与世子年纪相似，怎么成家立业对将军而言也非志向吗？ 陆广白哑然片刻。 回太后， 赵月的性子跳脱俏皮，真说起来策安确实太急了，将军瞧着更沉稳些。不过策安，你自个儿觉得如何？ 太后继续说，萧迟也不娶赵月郡主，那就得陆广白娶。这难题横在宴席间，就是要他左右为难。萧迟也本来已经叫昭辉打点了礼部的人，今夜就等着太后开口，要把花香衣正成70余的血脉远亲，让礼法相左，辈分相隔，打断这桩婚事。但太后根本不给他反击的机会。谁能想到今夜要交出去的竟然是他萧策安的终身大事。就在这电光石火间，萧迟也却看见了沈泽川的眼神，两个人隔着迫在眉睫的难题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一刹那的对视。萧迟也迈出一步， 回太后。 上十司的太监正为田十房传牒，他低眉顺眼地分出自己要品的，拿起筷子看向近在一臂之外的李建恒。李建恒正犹豫不决，眉头紧锁地听着他们交锋，觉得跟前的太监没动，他便侧眸。 怎么出？ 太监握紧包金长筷，劈手扎向李建恒的脖颈。惊变突发，李建恒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筷尖刺向自己。他整个身体都僵硬了，惊恐从双眼里流露而出，他连手指都移动不了。在所有人都变色的瞬间，沈泽川已经拔出了仰山雪，直刃的寒光眨眼而过。李建恒喉间紧收，拼尽全力尖叫出声，他声音一出，那滚烫的鲜血便溅在他的襟口与袍摆。李建恒声嘶力竭地喊道： 胡家！ 太监的头颅前滚掉在李建恒的身上，李建恒用力撑着龙椅两侧，在这强烈的血腥味里看着那倾向自己的无头躯体被人拎住。沈泽川扔开尸体，回身默然地令道： 护驾！ 葛青青当即拔刀，血光唰地展开，锦衣卫如同京城汤池一般挡在禁军之前，成为了李建恒的第一盾牌。萧迟也隔着锦衣卫，目光须得向上才能看见沈泽川的脸，他们一直以来的高低平衡终于在这一刻被打破。沈泽川居高临下，对他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，那眼神犹如实质，踩在了萧迟也的胸口。李建恒惶恐地晃着腿，把那人头踢开。他已经顾不得仪容，此刻恨不能把自己缩进龙衣里去。他耳边轰鸣，看鲜血濡湿了自己的袍服，咽喉犹如被人掐住，半晌也吐不出一个字。沈泽川单膝跪地，正色说： 皇上休怕，刺客已经伏诛，微臣救下来迟，罪该万死。 李建恒手脚都如同麻痹了一般，他费力地捏着一把手，目光从尸体移到了沈泽川的脸上。他几乎要哽咽了，抓住沈泽川的衣袖说： 不吃，你兰州做得好，真差一点。 去换太医。 太后快步走近，不顾鲜血淋漓的尸体，握住了李建恒的手，温柔地唤道：“ 皇上，皇上。” 李建恒还在畏惧的恐慌里，他艰难地吞咽着唾液，仓促地从太后掌心抽出自己的手，紧紧攥着沈泽川的衣袖，求道：“ 你留下来，你带着锦衣卫留下来保护朕。” 锦衣卫本就是皇上的守卫，为着皇上，锦衣卫甘愿赴汤蹈火。微臣立刻护送皇上回明礼堂。 沈泽川面色不变，席间所有人都惊魂未定。薛秀卓几步上前，厉声说：“ 先将上食局、光禄寺、甜食房、御酒房一干人等逮捕看押。天子进室之内，竟然隐藏着刺客，内环安排、经纬防守都脱不了干系。 今夜负责巡防的人是谁？” 太后问道。席间寂静，萧迟也行礼：“ 回太后，是臣。” 太后没有发难，而是看向李建恒，群臣也看向李建恒。这个太监能做上食局的人，首先要家底干净，来历清晰。他什么时候入的宫？曾经在24衙门哪个房里做过事？过去都与哪些内患交好？全部都要查。不仅要查，还要把他接触过的人也查缉在当。萧迟也负责禁卫防守，这些事情本该由他在百官宴之前都查清楚，人是从他层层防御里走进来的，他就也逃不开干系。李建恒淌着冷汗，白着嘴唇说：“ 先拿下各房内患。”这， 他话音未落，人便昏了过去。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夜。李建恒躺在里边昏迷不醒，太医群聚，太后再次垂帘听诊，海良医等候在侧，这是太后特意叮嘱的。韩城率领锦衣卫继续带刀立于檐下，外边的群臣跪着身。元春夜酷寒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臣已经冻得瑟瑟发抖，全凭毅力在支撑。整个王宫去静无声，气氛格外消杀。萧迟也并不在内，他要与刑部及督察院相关成员逮捕内患，并且禁军也要受押。今夜负责检查人手的禁军都指挥千事被撤了腰牌，与内患一起下了狱。堂内没架火盆，只点了灯。萧迟也坐在刑部尚书孔丘的下手，左边是督察院左都御史曾玉和右都御史傅灵业。如果按照以往，萧迟也是有与刑部尚书平坐共审的权利，但是此刻他必须避嫌，只能屈于下手，由督察院两大长官实行监察之权。今年是多事之秋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三法司从来没有像这样接连会审，所涉的案子还全部是关乎皇帝性命的大案。孔丘喝了杯冷掉的茶，在等待传唤的空隙里没有说话。实际上自从他们坐在这里就没有人寒暄，大家都知道如今不是插科打诨的时候，个个面色凝重。萧迟也坐在座上沉默地转着扳指，他正在沉思。这案子是有备而来，就像当初小福子的案子一样，在发生的那一刻就变得魅影重重，脱离了他事发那一刹那的假象，像是受着无数条线的拉扯，藏的是更加深的原因。上食局的内患要为天子试菜，他们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曾经被查到了祖宗三代，要把这样的人变成刺客很难，但也很简单。首先必须是能接触到内患的人，或是隐藏在大内却为宫外势力效力的内患，只有这两种人能对行刺太监进行威逼或者利诱。萧迟也想到这里，忽然记起什么，他停下了转动扳指的动作，恰好传唤的犯人也带到了，正是禁军千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